sabor。 冰上一角在窃笑，深暗暗潮在落脚，没目标的目标。一见就一暗微笑，是娇艳草怪味道，是放心记不到。 耶耶耶哦哦， 好人轻狂的号角，全部疯狂的奔跑，永远下不来奔跑。 啦啦啦啦啦啦，走一走在前头，前头前头，闻到闻到那些宝藏一口，宝藏一口，闻到满地冒险多点狗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，心中重逢。 清早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 起头， 那头头那些双方 眉头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 天空， 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？ 啦啦啦，来来来，我知不道，我还记得是在四楼。 Make

世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，都会有人和你谈恋爱，有人和你结婚，这两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陆琪说的真的特别好，他说谈恋爱呢是他停下来了陪你，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程，随时都有可能会走，而结婚呢是他放弃自己的路，愿意和你走同一条路。所以恋爱容易结婚难，爱上你的人依旧是路人，和你结婚的那个人才叫家人。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，我不能说这个寒冬为何会永远的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眠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风冬寒悄落回忆成老的往昔。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。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不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

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所以说和自行车有关的一些故事哈。这时候呢，看到这样就爱这样说，最近的一次呢是去年国庆节在长沙的橘子洲头，在一起四年多了，那竟然是我们第一次骑双人自行车，虽然很坑，虽然他说以后再也不想骑了，但在我的心里呢是属于我的珍贵记忆，很想再有一次那样的单车，还有橘子洲头的烟火。我想内心当中只要有美好的愿景，所有的一切都会一步一步实现的，祝福你。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这地球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开始我只顾着陪你，装作不经意心就飘过去，好珍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的只可能自闭自落，想到谁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的现在不可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暗示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变成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. 城市对待，别人都在猜，